七点钟，雄鸡窝窝鸣，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 好的，北京时间的7:02，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雄鸡唱晓，我是主持人臧。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莹。 哎，今天呢是一个全新的雄鸡唱晓的组合， 是的、 和孟莹姐姐一起来给大家带来今天早间的节目。 对，也希望臧老师多多包涵。 欢迎大家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调频102.5兆赫早间为您直播的节目雄鸡唱晓。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之后您就可以和主持人进行实时的交流互动，也可以通过微博的方式和我们交流。同时本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今天呢我们有两大话题啊，第一大话题就是和大家聊聊 CBA 北京的这两支球队，那第二大话题就是聊聊中超的北京的这支球队。 是的， 因为正好都刚打完比赛，昨天是一个比赛，北京球队的比赛之夜，比赛之天吧，白天也有，晚上也有啊。 对，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啊，就是聊聊说首钢大胜了，北京输球了，那 CBA 的这个京城双雄啊，您觉得如何能快速提升？然后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就是，国安获得了联赛第五啊，您对国安的这赛季的成绩是否满意？ 是的， 这两个话题哈，您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一下。这是今天我们在互动区给您出的两道题哈。 对，我当然也看到啊，在我们节目还没有开始，临近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家里人发来了各种各样的和我们互动的这个联系了啊。有的朋友呢是给我们来报，像我们老规矩啊，报一下天气啊，报一下路上的这个路况的情，就是那个限行尾号的情况。还有的朋友呢就已经开始迫不及待的想跟我们去交流一下昨天的这个比赛了啊，所以大家可以先把您的信息发送着，我们大家呢也一会儿攒着，攒到一定程度了就会念一念大家的信息，跟大家去互动一下啊。 是的，来看看今天的主要内容哈。首先会关注到冬奥会，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备办赛工作。 另外呢，还有就是在中超比赛当中，曹永静打破僵局，国安1-0战胜深圳，终结六轮不胜，最终获得了联赛第五。 以及中超方面啊，中超收官，泰山夺冠，海港力压广州获得亚军，降级悬念仍待解。 另外呢，就是昨天的两场 CBA 联赛了，林书豪12+8，翟小川获得了13分，北京呢是5人上双战胜吉林，终止2连败。 CBA 6人得分上双，北控仍负于浙江，遭遇2连败。 还有就是网球方面的消息，德约科维奇宣布出战2022年的澳网，获得了豁免，将去墨尔本。 是的，这是我们今天的为您带来的主要内容啊。我们的话题再给您说一下，就是首钢大胜，北控输球 ，CBA 京城双雄如何能快速提升，以及联赛第五，您对国安赛季的成绩满意吗？欢迎到评论区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来进入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 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我准备赛大跳台、昆明障碍还有优槽三个项目。 到达了云顶的山顶，哇，太阳已经出来了，太美了，云海日出。 离冬奥会越来越近了，感受到冰雪氛围越来越浓厚了，更有动力。 请场馆设施等领域配合做好发电车进入场馆的工作。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防输入、控制疫情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上冰上雪的中小学生达到84万。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撰文称，北京冬奥会也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 从2015年7月31日申办成功， 到2022年2月4日开幕式指日可待。北京冬奥会已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北京将书写历史，成为第一座双奥之城。北京冬奥会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北京冬奥会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好的，来关注冬奥会方面的消息。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备办赛工作。昨天，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来到国家速滑馆、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主媒体中心、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北京冬奥运行指挥部调度中心、27场冰雪项目训练基地，实地了解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备办赛工作情况，看望慰问运动员、教练员、运行管理人员、服务保障人员、科研人员、媒体记者和志愿者等。向大家致以新年的祝福。 另外，我们继续来关注冬奥会的消息。在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这里的临时建筑和形象景观已经基本完成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体育广播中心的记者于波川为大家带来的报道。 作为北京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延庆赛区的临时建筑和形象景观目前已基本建设完成。刚过去的元旦假期，相关场馆运行团队进行了相关调试和优化工作。来到延庆赛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位于竞技结束区的坐席已经搭建完成，届时这里将是观众和注册媒体的观赛区域。而在坐席后方的临时建筑将在赛时用作计时积分的官员、评论员的工作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场馆运行团队秘书长柳千训介绍， 我们现在造雪到1月1号正好已经完成了整体的76%左右。1月10日造完以后，赛道的雪的厚度平均在1.5米到2米左右，结束区是最后要造雪的地方，要将来造完雪以后还要做这个相关的一些混合采访区啊等一些其他的功能用房。造好的都在这个压雪工作中，压雪机也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中。 延庆赛区的另一座场馆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所在的山地斜坡上面已经布置好了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会徽，场馆内的景观设置也进入了尾声阶段。而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的东侧，延庆冬奥村是赛时运动员和随队官员所居住的家。目前延庆冬奥村的形象景观已经基本布置完成，包括五环标志、北京2022的字样等。延庆冬奥村新闻宣传副经理赵玉涵介绍， 在我们延庆冬奥村的核心位置就是我们的广场区，我们在广场区的中心特地设置了中国传统文化展示区，到这边就有我们的长城景观，然后把这个融入到这里，可以让随队官员还有运动员在这里进行打卡。 再来关注冬奥的消息。延庆区5年10万人次大培训赴冬奥促进就业。2018年5月开始，延庆区紧紧围绕做好冬奥会服务保障，促进劳动力高质教高效就业，开展了5年10万人次大培训行动。截至目前，累计培训10.16万人次，7000多人实现培训后就业，帮助全区1400多人吃上冰雪饭。请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24岁的滑雪教练赵冰在雪场指导几位滑雪初学者学习滑雪动作。1年多前，他的工作环境与冰天雪地的广阔雪场完全不同。那个时候，他还在烟熏火燎的小厨房做着配菜工。2020年底，赵冰通过大培训的公众号了解到延庆区可以免费培训滑雪技能，一直对充满速度与激情的滑雪运动十分向往的他赶紧报了名。从零基础开始，到大回转、小回转等滑雪动作标准流畅，再到初级道、中级道、高级道的滑行一气呵成，赵冰的蜕变只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 之前的工作就是每天来蔬菜了呀，洗洗菜、切切菜之类的。从20年年底开始知道这个大培训 训，经过了一年的培训，然后考取了瑞士证书，还有这个国职体育的滑雪指导员的证书，去年年底成为了咱们石景龙的滑雪指导员。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之前在厨房可能接触的人更少了，然后接触这个行业，然后现在我性格也相对有所改善了。 而教兵技师培训为50岁的农民王卫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从开挖掘机到开教兵车，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王卫民是在陪女儿到冰场参加滑冰训练时了解到延庆区10万人次大培训，为了和女儿有更多的话题，他报名参加了免费的教兵技师培训。王卫民说， 孩子滑冰我也想通过教兵跟他沟通，我女儿对我教兵这份工作也特别支持，因为他在滑冰，我为他服务吧。 虽然王卫民不善言辞，但是培训期间表现优秀，现在他是孟启源滑冰场的教冰师，女儿每天训练所滑的冰都是爸爸教出来的。赵冰和王卫民人生轨迹的改变得益于延庆区5年10万人次大培训行动，为了让更多人通过提升技能走上工作岗位，也为了保障冬奥会的举办做好人才储备，从2018年5月延庆区开展了5年10万人次大培训行动。延庆区人力社保局冬奥世园培训办公室主任董艳艳介绍，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培训了10.16万人次，培训的人群覆盖了延庆49个社区、376个行政村。我们培训的工种非常多啊，总共有200多个工种，有咱们很常见的，比如说面点、服务员，还有不太常见的，比如说延庆特有的非遗项目，当然还有很多跟我们服务保障赛会直接相关的，也就是我们的特色培训项目，有冰雪类的培训，我们开发了7个冰上培训项目，8个雪上培训项目，这个应该都是在全国首屈一指的，提升了我们城乡劳动力的就业创业能力，然后也提升了我们区服务保障菜会的能力。 而一些人也通过这一培训走上了专业之路，直接服务于北京冬奥会。董艳艳说， 我们延庆的老百姓能在国家速滑馆里作为冰上美容师，成为了教冰技师，冰丝带除了有教冰，还有就是制冷维护这一块，也有几个学员在那儿。 继续来关注冬奥的消息。那奥运会呢，不仅仅是一届竞技体育的赛事，更是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承和推广。而一件件具有特殊意义的奥运藏品，就像基因片段，承载和记录着一段段令人神往的奥运往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从今天开始为大家推出了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我的奥运收藏》。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集《奥运否敲响奥运情》。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北京体育广播的记者王楚烟为大家带来的报道。 探索神秘的奥林匹克世界，讲述生动鲜活的双奥故事。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推出《我的奥运收藏》，讲述奥运藏品记录的流金岁月。 听到这激昂有力的击否声，瞬间把人们拉回到了2008年8月8号的那个夜晚，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内，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08名演员2008面否敲出了动人心魄的中国之音。印刻着浓厚奥林匹克文化的奥运否，如今已经入藏北京奥运博物馆，让更多人得以近距离地领略它的风采。关于它背后的故事，北京奥运博物馆展陈部主任刘炳宏介绍。 今天的这个奥运否呢，在它原来放酒的这个地方呢，我们放置了是 LED 灯，那么在冰舰外观的周围也有 LED 灯，在演出的时候，这个 LED 灯的这个光就会展现出来，形成五彩的光芒，也可以就是烘托当时的一个热情高涨的一个气氛。 作为现代科技与古代神韵的凝结，奥运否不仅是一件表演道具，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将有10,000多名赛会志愿者和20多万名城市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工作。北京团市委副书记李健说：“ 我们也希望啊，通过这次冬奥会的举办，我们继续发扬我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通过我们志愿者传递的温度，点亮整个北京城，让志愿者啊这张金名片在北京擦得更加的闪亮。” 好的啊，听了很多冬奥的消息，大家呢互动的频率也是很高，非常的踊跃哈、今天也是大家最关注的一点，就是梦莹姐啊来到了雄鸡唱晓啊。 对，就大家有对我熟悉的，也有觉得比较陌生的，因为的确是离开我们这个雄鸡唱晓的大家庭有那么一段时间了啊，也不算是老人，也不算是新人了，应该算是老人。 是的， 只不过在一些朋友的耳中听起来啊，是有一点点新鲜的声音。 没错，算是复出啊，回归。The Three 说之前一直都是听梦莹主持的1025动生活啊，今儿来雄鸡了，点赞。 一会儿还得听啊，会不会烦呀？ 应该不会哈、啊，不许回头说，咋还戴口罩播音了呢？感冒了，确实感冒了。所以说戴好口罩，保持防疫距离，从我做起。 对，你也是为了我们的安全考虑、是吧？ 对，这万一我发现下周这梦莹姐嗓子也哑了 是不是你已经给我传染上了、 别但愿来得及哈。用户1505说，不管谁主持雄鸡我都听，因为我喜欢体育节目，喜欢1025。 对，当然我们也有一些朋友在互动今天我们提到的那两个话题啊，就是关注我们首钢，关注我们北控，还有就是国安这个赛季第五，大家有没有就是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啊。比如说我看到用户7751就说了，看看首钢下一场对辽宁比赛的过程吧，能不能体现出自己特点，能不能抑制辽宁的重点队员啊，这是一个观望派的朋友啊。另外呢，像这个用户8338也说了，昨儿国安小将踢得真不错，明年以他们的为主组建新阵容，引进几个强力外援，国安错不了。另外还说首钢赢的霸气。 是，这也是还有很多的说国安赢了，首钢赢了啊，双赢的感觉，一个字儿爽，俩字儿倍儿爽。是，可惜啊，北控没有给我们在可以说是弄得特别圆满啊，但是也是我们在第二、第三时段会关注的，尤其第三时段啊，会特别关注到 CBA 的这两支球队。 对， 到时候来听听专家啊是怎么来看的。还有一点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下冬奥的脚步。 篮下绽放的冰凌花，印记了全力以赴的坚实脚步，伴着满怀期待的诚挚声音，奔向3亿人上冰雪的梦想荣光。聚焦场馆建设、城市保障，领略冬奥文化，激情赛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跟随我们的探访，走进冰雪的世界。 在昨天举行的2021北京榜样颁奖典礼上，成立近5年的北京冬奥宣讲团获得2021北京榜样特别奖。北京榜样是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主办的主题活动。北京冬奥宣讲团是由北京冬奥组委、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委讲师团在2017年组建了一支特殊的冬奥宣传队。几年间，宣讲团跨祖国东西南北，深入各行各业，以亲身经历向社会各界介绍北京冬奥会筹办进展情况，普及冬奥知识，讲述冬奥故事，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北京冬奥宣讲团策划开展了北京冬奥会倒计时系列宣讲、百部短视频、百日云宣讲、燃动青春助力冬奥、走进百所高校等系列宣讲活动，走进机关、企业、部队、学校、街道、农村，还走进各大博物馆、纪念馆，实现冬奥宣讲在北京、延庆、张家口3个赛区全覆盖。截至目前，共宣讲386场，现场直接受众超过150,000人。据了解，宣讲团成员有60余人，年龄最大的64岁，最小的8岁。宣讲员既有身残志坚为国争光的残奥会冠军，也有举着火炬奔跑百场马拉松的奥运火炬选手，既有技术高超、滑雪本领过硬的中国第一代滑雪医生，也有认真钻研、精益求精的制冰大工匠，还有复兴号动车组研发人员、气象保障人员、双奥记者等等。他们是各行各业的典型代表，用实际行动诠释奥林匹克精神。 是的，刚才听子昂在介绍我们这个冬奥宣讲团的时候啊，我也是深有感触，因为在我的节目当中之前曾经也采访过我们冬奥宣讲团的一部分成员，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其实真的我们听起来啊都会觉得非常感动。从我们普通人的角度去支持冬奥，从自己最点滴的这方方面面去做起，为我们冬奥去助力，真的这种感觉啊特别的不一样。所以也特别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多多的去听一听我们这些冬奥宣讲团成员们的故事。当然我们身边还有更多像他们一样默默无闻为我们冬奥付出的朋友。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冬奥会其他的消息。迎2022北京冬奥会专题展昨天在江苏苏州开幕了，100多件历届冬奥会相关藏品和广大的苏州市民见面了。短道速滑世界冠军、北京冬奥会首棒中国火炬手李佳军还带来了北京冬奥会的火炬飞扬。这次的专题展总共展出了历届冬奥会的海报、徽章、吉祥物、绸缣、丝巾以及火种灯，总共117件藏品。展览以时间为轴，展示了近一百年来23届冬奥会的精彩瞬间，回顾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史，并且传播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文化。奥林匹克文化推广人、国际奥委会文化与奥林匹克遗产委员会委员侯坤也表示，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冬奥会的历史，了解中国参与冬奥会的历史，并且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苏州市民和北京冬奥会的互动。 再来关注啊，香港无线电台 TVB 昨天召开发布会，表示将集合全台力量，全方位多角度转播即将到来的2022北京冬奥会，与全港市民一同欣赏冬奥盛事。据了解， TVB 将通过旗下包括翡翠台、无线新闻台、明珠台在内的5个频道制作及播出冬奥节目。为迎接冬奥会， TVB 会推出一系列奥运前奏节目和综艺节目，与观众分享冬奥资讯，并将在北京冬奥会期间提供超120个小时的奥运直播节目和赛事精华。中国香港体育协会及奥林匹克委员会会长霍震霆、多个体育总会代表参加了昨天的发布会。作为北京冬奥会中国香港代表队的成员，短道速滑运动员朱定文在会上分享了近期的备战情况。中国香港滑雪总会主席于国贤介绍了女子高山滑雪运动员金和晓和高山男子滑雪运动员翁厚全的近况，两人都已经开始了离港训练。这是冬奥会方面的情况。 再看一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啊，还是有一些朋友对于这几场比赛啊想发表点自己的观点。比如说灰太牛郎就说了，首钢对辽宁这个不一定胜，然后呢说能打出自己的水平就行了，更希望林书豪啊、小川、方硕的状态能够回归，希望队伍的磨合更好，着眼于后面的比赛，追求更高的目标，争取要进四强挑战冠军。把我们这一赛季的这个比赛的走向啊您都已经给预展了一下。 是的，那进我心说国安第五中规中矩，首钢也继续努力吧，北控啊暂时不关注，不过咱们这屋还是有一些关注北控的、喜欢北控的球迷的啊，应该也是非常关注。我们在第二、第三时段啊，关于国安、关于首钢和北控都会请专家来聊到。然后这风言风语人玩谐音梗啊，说梦莹问大家会不会烦啊，回复您，我们当然不会烦，但我们也喜欢会烦， 对， 玩谐音梗哈， 对，给我们绕进去了啊。 是的，好了，我们先这个互动到这儿哈，下一时段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来等着大家，下一时段见。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好的，北京时间的7:30，欢迎您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您现在收看到的是 FM1025 为您带来的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雄鸡唱晓，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和我一起搭档的啊，是一个全新的组合，是孟莹姐，欢迎。 是的 啊，我们在这一时段呢，朝闻体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超的各个球队的表现和国安的表现。第三时段呢，我们去关注 CBA 两支球队的表现。我们先来看看已经。尘埃落定的，至少在争冠组是肯定尘埃落定的这个中超的球队啊，第一名山东泰山，这个已经是提前夺得冠军，咱们早知道了。昨天的这个冠亚军，不是这个亚军季军二三名这样的暗战哈、争夺呢，是由这个海港和广州队之间展开，最后呢海港是凭借45分拿到了今年中超的这赛季的亚军，广州队排在第三，再往后第四名是长春亚泰，再往后第五就是咱们北京国安，再往后深圳、广州城、河北队啊。其实还怎么说呢，最后还是国安还是给了我们一些，至少最后赛季末啊，让我们得到了一些安慰吧。 对， 保级组来看一下。 对，我们再来看一看保级组啊。保级组呢，这几支球队啊，真的对于我来说，有一些还真的是曾经蛮熟悉的，甚至是在刚才子昂提到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就是前几名的名次当中的，现在也都慢慢落寞了啊，比如说上海申花，还有呢像河南嵩山龙门啊、以及沧州雄狮、天津金门虎、重庆两江竞技、武汉大连、青岛这几支球队，目前现在啊都是处于这个保级组了啊。 是的啊，我们的国安最终是1-0完成了收官之战，我们也一起听听李维的报道。 昨天下午，凭借着曹永静的进球，北京国安队1-0战胜了深圳，反超了对手，成为了2021赛季中超联赛的第五名。由于只和对手深圳有两个积分的差距，所以只要国安队本场比赛获胜，就可以提升排名。国安主帅比利奇这场比赛排出的首发阵容和上场相比变化不大，梁绍文、阮奇隆两名小将给予首发，锋线上的张玉宁因伤缺阵，席尔瓦和曹永静搭档。回到自己熟悉位置的曹永静状态不错，开场仅仅2分钟就获得了点球，不过他亲自主罚的点球击中了门柱，错失了改写比分的机会。第11分钟，曹永静将功补过，后点插上破门，收获了自己在国安队的首球。随后，国安队的席尔瓦还有扩大比分的机会，但都差之毫厘。下半场，深圳队加强了攻势，但国安门将侯森神勇的表现力保球门不失，球队也终于拿下了这场关键的胜利。能够反超对手，获得第五名，国安主帅比利奇还是满意球队的表现。 我要对我的孩子们表示一个祝贺，他们赢得了一场很重要的胜利。另外呢，我要对他们整个赛季在面临很多很多很多的困难的情况下，以很大的努力取得了一个第五名，这个还算不错的成绩，表示一个感谢。其实这场比赛呢，跟咱们跟富力那场比赛特别像，也就是说我们进完球以后创造了很多很多的机会，然后如果能够进第二个球的话，就会很整场比赛就会变得很容易。很多很多的机会没法转换成第二个进球的时候，你就总是处于一种不安全的一种状态，会有很大的那种急躁情绪涌上来。还有侯森做出了精彩的扑救，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比分保持到最后。 当然没有进入到前四名，比利奇还是留下了遗憾。 What that we have and situation with finance and with everything, especially with the squad with numbers. 面对的这些困难造成了我们很多关键球员的流失。我也知道，这个疫情啊，对每个队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应该说我们是受影响最大的，没有任何一个队伍受到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损失吧。周总啊，在第二个阶段，就是在苏州那个阶段结束以后，提到过我们的目标，就是想打进亚冠啊这样的一个目标。现在我们以第五名结束这个赛季，我还是要表扬我这些孩子们。 在最后的几场比赛中，国安队大胆启用了年轻球员。像梁绍文、阮奇隆还都获得了首发的机会，包括高天翼也得到了比利奇的赞赏。 Some of the young players they benefited and it's great experience. 几个年轻队员也在这个赛季里面得到了锻炼，对他们受益良多吧。然后这对将来国安也是一个很美好的未来。包括高天翼很有可能就要进国家队了，然后像那个。梁绍文啊，像阮奇隆啊，像柏杨啊，还有谢龙飞啊，这些年轻孩子都表现不错，在他们周围还需要配上一些质量特别好的球员。 这样2021赛季中超联赛已经全部结束，山东、上海上港、广州和长春分别获得了联赛的前四名。下赛季中国足球职业联赛肯定要面临更多的挑战， 只有理性发展、合理投入，才是球队长久生存下去的办法。而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说，同样需要重新开始。 凭借着这场胜利呢，最终北京国安是获得了2021赛季中超联赛的第五名。今天的其中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中超第五啊，这个赛季您对国安的表现是否满意呢？大家还在给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意见啊，还是说多少说觉得有些可惜，主体上大家都是觉得有些可惜，但是呢还能奢求什么呢？都已经这样了，整体上啊，我们也来听听评论员郭健的这个看法。他觉得以替补阵容拿下深圳的年轻球员表现难能可贵，但没进前四还是有点遗憾，一起来听听。 1-0赢了深圳，总算是用一场胜利然后结束整个赛季了。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是最近这一个月就是整个球队打的最舒服的一场比赛。虽然他等于是基本上是个二队，你看包括梁绍文、阮七龙，包括江涛、刘欢、金泰妍、曹永静，你甚至包括这个朴成和高天翼，在人员齐整的时候他们都是打替补的。但就是这些人，这个队他打出来了，我觉得打出来很好的内容，创造出了这个应该能创造出的机会，包括这个反击，所以我觉得特别可贵，就是他们没有因为赛季最后一场自己又是这个正常的替补球员然后就收了，他们表现出了非常强的这种求胜的欲望。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是最近一个月打得非常好的一场比赛，因为他打出了东西，打出来你想看到的东西。整个这一个赛季呢，我觉得最后的排名你不在前四名，我觉得就是挺大的一个遗憾。然后因为你之前，如果你这几个赛季其实国安都是以争冠为目标来进行人员配置的，然后你现在连亚冠区都没进去，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是没法让球迷满意的。但是呢，因为你的客观条件在这儿，你是有情可原的，所以我希望下个赛季呢，这个整体的表现能够更好一些。 哎，这是郭健的看法哈。赵宇也为我们带来了评论，说，国安以胜利结束赛季还是不错的，希望曹永静未来能挑起大梁。我们也来听听。 对，最后一场比赛面对深圳，球队的阵容很不完整。如果放到上赛季来讲，这个阵容就是个绝对的替补，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对阵容齐整的深圳队，我觉得能够赢球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曹永静其实不用多说了，这名球员早就证明过自己，只是来到国安队中前场竞争比较激烈，他一直没有获得更多的机会。过去这段时间他获得的机会比较多，也踢得越来越好啊，这是一名很有实力的球员。过去在北京人和，包括在一些国青队啊、国奥队等等，都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只是说需要把身体变得更强壮，然后继续发挥自己的技术和灵巧性。未来也希望他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能够在国安队挑起大梁吧。 哎，这是很多评论员们的这个感觉，还是说还是可以的，还有希望啊。很多的听众朋友也说国安还活着就满意了，希望下赛季国安还在就挺好。 这要求太低了 啊，这太保底了。还有很多教官说，如果没有最后两三场看到小梁、小阮、小曹、小高、小白、小谢的表现，2021赛季真不满意啊！期待下赛季巴顿的回归，巴顿、小曹、小谢，这都够快的。还想看看小段、小冷、小奶、小史啊！这你 反正就是各种小呗。 啊，对，咱这是帮着 A 席提高呢。王子明要歇菜了啊，感觉电量不足了啊，等等等等吧。林巴格说，关于一场胜利结束的赛季，算是画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啊。刚才贾官您看到那么多优秀的球员啊，我觉得咱们除了这个优秀的小孩以外，年轻的孩子以外，关键是当打之年的球员，我们觉得今年也看到了张玉宁啊。张玉宁是进了10个球，技术也比较全面，我觉得确实成为了国安锋线上的中流砥柱。我们也是连线到了郭健，郭健也表示呢，他绝对是国足锋线主力的人选。 我看这个赛季，其实你如果说表现最好的，我觉得这个前锋张玉宁应该是，他现在联赛进了10个球，排名这个射手榜第3，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当然也跟我们的预期差不多，因为张玉宁本来就是这个年龄段本土里边应该是最强的前锋了。 而且我们看就是他跟郭天宇这个赛季表现都不错，就是本土射手确实应该在我们现在的这种联赛里边有他们的责任。目前你这种情况呢，不会再有什么超级外援了，基本上你引进的外援也就相当于一个这个实力稍微出色一些的国内球员，所以像张玉宁和郭天宇这种水准有特点的、基本功扎实的、有对抗的，然后这种有能力的本土前锋，我觉得是可以显出来的。你看张玉宁强在哪儿呢？就是他非常全面。张玉宁这些进球、禁区里面的抢点，然后左脚、右脚，然后他这个在禁区线上，这个大禁区和小禁区之间，这种一对一的突破，然后对抗不吃亏，包括他中前场的这种策应和助攻，这种转移的长传，基本不失误。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他跟郭天宇应该是将来这个两届这个世界杯周期里面，我们自己的这种前锋应该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搭配。 中超收官啊，联赛座次也排定了，但是还有降级的悬念啊，有待去破解。昨天随着中超争冠组四场比赛结束，2021赛季中超联赛正式收官，山东泰山、上海海港、广州队、长春亚泰分列联赛前四名，获得下赛季亚冠参赛资格。而排在后面两名的大连人队和青岛队是保级还是降级，尚需要通过与中甲球队的附加赛来决定。 那由于联赛冠军和亚冠参赛资格球队已经提前产生了，那在这一天的争冠组四场比赛当中，最大的看点呢就是这个广州队和上海海港的亚军之争。刚才子昂也跟大家提到过，广州队的张琳芃在伤停补时阶段错失点球，上海海港凭借着小将刘朱润在上半场的进球以1-0获胜，积分反超了广州，最终排在了第二，而八冠王收获了赛季的季军，这也是他们升入到中超以来队史的最差排名。而提前获得联赛冠军的山东泰山昨天在上半场出现了失误，被长春亚泰的李光文抓住了机会取得领先，下半场莫伊塞斯助攻德尔加多破门，山东泰山最终呢是将比分扳平。赛后举行了一个联赛的冠军颁奖仪式，山东泰山在11年后也再次站上了中超之巅。而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广州城队2-1击败了河北队，斩获了联赛第七，河北队最终排名第八。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是继续来听一听郭健提到的啊，对于这个赛季的中超他的印象呢是叫命苦。 今年呢是受这个疫情还有这个十二强赛的这个影响，包括之前的四十强赛啊，今年中超联赛这个超级长，然后这个是应该是历史上首次跨过这个元旦。我觉得这个赛季联赛呢，我总结就两个字，就是命苦。它本来应该三月中旬开，然后今年是一直拖到四月下旬开的，然后就打了一个月，就打了四轮，就给国家队让路。然后呢，这个一让就是两个月，然后让到七月，七月又开始又打了一个月，然后又让，然后这次让呢就让了四个月，到十二月再打。他这是联赛就被切成这样，就是本身我觉得球迷对这个联赛的粘度就下降了。另外就是足球的这个外部的经济环境越来越不好，所以我了解到的呢，这个大家对明年的情况其实不乐观，尤其是这个有几个队的球员，不知道明年这个队的前景怎么样。这个换投资人是肯定的，但是换回来的能不能更好，现在不确定，有可能会比今年还难。所以我觉得未来几年中国足球的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可能会真实一点。虽然比赛可能难看，你没有什么超级外援，然后你自己的球员可能水平没那么高，但是呢它比较真实。这个足球其实没有捷径可以走的啊，这么多年的联赛我觉得已经证明这一点了，就是你让联赛好看很容易，那你花钱买超级外援这个就是好看，但是你如果想真正提高中国足球，这个抄近道这种做法是做不了的。 再来听听赵宇啊，他说支离破碎的联赛是不接地气的，希望新赛季新联赛能够恢复正常。 今年的中超啊，真的是一言难尽，大家也都看到了，很多的大牌外援都已经陆陆续续的离开了，对于比赛的这种观赏性、精彩程度影响会非常的大。 那没办法，这个可能就是现实情况所决定的。另外再加上这种封闭的赛会制比赛，然后联赛也中断了很长的时间，联赛没有观众等等吧，一系列其实让我们的这个中超存在感真的变得是特别的低。这一年的联赛说实话我不是很满意，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是我们喜闻乐见的一个接地气儿的比赛，它真的是距离我们非常的遥远，所以也希望明年千万不要再这样搞了，希望明年能够恢复主客场制，能够让球迷到现场看球，能够正常的踢满所有的比赛，这我觉得是最基本的要求。我知道有困难，但是相关的管理部门要想办法去克服这个困难。如果说再这样踢下去，那我们的联赛的质量，我们的联赛的价值，我们的联赛的关注程度，那真的是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打击和影响，这是所有人都不希望看到。新赛季不是明年，新赛季吧，我只有一个期望，就是期望联赛能够恢复正常，让我们的联赛像原来那样接地气儿，而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远。 希望联赛能离我们更近吧，从能看球开始是最好的。 对，那也得先看疫情的情况。 对，是的。 对， 这是说完争冠组的了。那保级组呢，其实也就是到了附加赛的阶段了，就是中超这块的都落定了，要看中超跟中甲这块要碰一下。大连人在首回合是成都荣城和大连人，青岛队对阵浙江队啊，这是成都荣城先，青岛队先主场。次回合呢是大连人，这个成为主场啊，浙江队成为主场，就是浙江青岛、大连人和成都荣城，两个二选一，最后选出两支球队升超或者留在中超，剩下的输了的就是在中甲。郭健也是给我们前瞻了一下，说超甲附加赛啊，大连人、青岛、浙江、成都都有机会。临场发挥可能要比实力更加重要。 接下来整个这个赛季的比赛呢，应该除了足协杯，应该就剩这个两组超甲附加赛了。然后这是两个回合的比赛。就这个附加赛来看哈，这个外援的政策呢，中超球队是没有优势的，它是就低不就高的，就是按中甲两个外援这么来打比赛。这两个外援呢，其实对青岛和大连都没有太大损失，但是这个目前对这两支这个中超球队来说呢，浙江和成都都是特别想冲超的，就是这两个对手都是特别特别想冲超的。然后青岛和大连呢，目前看也是想保中超的，所以这种比赛呢，就看临场发挥。你如果单纯从实力来看，浙江比青岛的这个阵容要整齐一些，然后实力也稍微强一点。这一组呢是大连比成都我觉得要整齐一些，但是成都呢他的外援又很强，包括穆谢奎。所以这两个回合的比赛我觉得应该是你看完第一个回合你才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比较。另外就是这种比赛的胜负我觉得有可能是要看这种突发事件，也有可能看运气，因为这种比赛实在是需要一定的运气才能保证你能在两个回合的比赛里边拿到一个中超的名额。 除了联赛以外啊，足协杯还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有一次重要的天王山之战决赛哈。面对亚太泰山的轮换呢，这个山东还是继续为决赛练兵，比赛结果又是落后最终扳平，提前三轮夺冠之后啊，泰山以三连平结束了本赛季的中超联赛，三场平局的过程也基本相同。这三场联赛展现出的状态可能让人觉得有点担忧啊，但也不知道是不是烟雾弹。泰山和郝伟为了足协杯的决赛啊，有没有双冠王，那看看能不能把他们的状态调到最佳。足协杯在9号进行啊，决赛是单场决胜负，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偶尔性，容不得半点马虎失误。正如郭田雨在赛后提到的，泰山的目标就是双冠王，所以说所有的问题都要世代解决。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排超啊，刚才和大家说完了中超，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排球的消息。昨天晚上2021-2022赛季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总决赛的首回合争夺在广东江门结束了，天津女排发球施压充分，3-0横扫了江苏女排，在总决赛3-2制的较量当中呢是先拔头筹，天津有4名攻手得分上双，副攻袁心月斩获了17分，荣膺得分王。 哎，然后我们再关注一下网球方面的消息哈。男单世界第一德约科维奇终于打破了沉默，他刚刚在社交平台上宣布，他将获得这个豁免，将前往澳大利亚参加1月17号开始的2022年的澳网。他在社交平台写道：“说大家新年快乐，祝你在每一个当下都健康、爱和幸福啊，等等等等等巴拉巴拉啊。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今天我在获得豁免许可的情况下前往澳大利亚，2022年我们出发吧。”2021年澳网举办地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曾宣布，没有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的运动员不能参加包括2022年澳网在内的大型体育赛事，而德约一直拒绝透露他的新冠疫苗接种情况，他能否顺利参赛成为疑问。澳网方面表示呢，德约科维奇所申请的豁免得到了两个独立的医学专家组的评估，其中一个是维多利亚州卫生部所指定的，这些专家组将对所有人的申请进行评估，看他们是否符合澳大利亚免疫技术小组咨询小组的要求。那我们也是看一看啊，说获得豁免权出征澳网的小德是怎样的。 他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就是祝贺大家新年快乐，然后发布了一个就是自己带着行李然后飞往墨尔本的这样的一个照片，就是正式的声明说他是去到今年的澳网将会争取他的个人第10个澳网冠军，以及争取去拿到自己的第21个大满贯冠军。如果他能拿到21个大满贯冠军的话，那就有一定会超越同样拥有20个大满贯冠军的纳达尔跟费德勒了。但是就是关于说他到底是怎么样去了墨尔本，这还是一个另外的问题，因为他很多媒体就得到消息说他是拿到了一个医疗豁免权，然后呢这个医疗豁免权是球员要向赛会、向墨尔本、向澳网的官方以及澳大利亚防疫部门去申请的这样的一个豁免权，有可能是根据球员的自己的身体状况来申请的。所以他既然能够去，肯定是说澳大利亚方面同意了他获得这个豁免权，就是具体的细节还没有公布，但是已经有很多人在猜测说，因为德约科维奇他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过敏体质，有可能说哦，那是不是他因为有过敏体质所以不太适合接种疫苗，所以这个理由有没有可能是说服了澳大利亚的方面给他这个豁免权，我们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太知道。但是关于他能否去参加今年澳网的这个悬疑是被解开了。 继续来看这个 WTA 墨尔本的这个比赛啊，那这个赛事呢昨天进入到了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资格赛8号种子朱琳只耗时了65分钟就以6-2和6-2血洗了西班牙球员波尔索娃晋级正赛，4号种子王希雨苦战了2小时17分钟最终以6-1、6-7、4-6惨遭12号种子达尔特的逆转。女双第一轮呢，这个韩新韵和亚当扎克以6-1和6-2横扫了日比野菜绪和罗索尔斯卡的这个组合，将会去挑战赛会的头号种子张帅斯托瑟。 哎，我们也是继续邀请葛小倩来给我们讲一下中国金话备战澳网正当时。 疫情之下，2022赛季也拉开了帷幕。其实经过过去1年多2年的这个适应吧，大家已经就知道或者是说看到在疫情之下该怎么样去打巡回赛，怎么样更好的做好防护，然后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今年澳网中国球员其实再一次算是一个小规模的这种集体的出征，像张帅、郑赛赛、王强、王新宇以及王希雨都获得了澳网女单正赛的这个席位，然后像袁月、朱琳都在打女单的资格赛，包括韩新韵、杨昭轩和徐旭帆都会参加女双的这个比赛。所以在 今年的澳网其实大家有很多可以值得期待的这个层面。然后在澳网开始之前呢，其实墨尔本有两站的 WTA250 的比赛，然后在距离墨尔本两个半小时车程的特拉纳尔根有一个级别稍稍低一点的比赛。王希雨是这一站比赛的头号种子，今天上午他2-0干净利落的获胜晋级。另外一位中国球员是小花袁月，也参加这场比赛，他也是以同样的比分晋级。在墨尔本的比赛，其实女双方面的话，张帅跟斯多瑟这对单板冠组合，他们是头号种子，然后轻松的晋级八强。在韩新运和亚当萨克的这个跨国组合，他们也是2-0横扫对手晋级八强。在单打的比赛当中啊，王新瑜是在资格赛的四号种子，他是打满了三盘，然后没有能够就是晋级正赛。但是一个好消息是，因为有球员退赛，所以他拿到了幸运落败者这个身份，替补晋级了正赛。所以这对于中国小花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在墨尔本的 WTA250 的另外一站比赛是女单决胜轮，当我们的00后小将郑钦文是击败了三号种子美国球员佩拉，也跻身正赛。所以我们有很多可以期待的这个部分在明天的比赛当中。其实除了备战澳网的这些中国球员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球员是在欧洲啊，还有北非啊，还有包括突尼斯、西班牙的马纳科尔，还有意大利的各个级别的比赛在征战，包括像张之臻，包括像王小飞和布云朝克特，包括像许诗琳，就是很多球员在不同层面的职业比赛中，然后开启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 很多的听众朋友还在跟我们互动啊，说 Jason 俊说关小胜收官中超，小将依然表现神勇，未来可期。确实这也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念想哈。水滴无形说赢了，更欣慰的是年轻球员爆发进球。永远的儿媳妇说首更大胜开心，三分发挥的不错，关第五名能接受，挺好的。同时关注一下围棋，中国04后小将申真旭夺冠，赢下新年首场中韩 PK。 本次比赛王兴浩淘汰柯洁后晋级半决赛，半决赛里王兴浩也击败了连笑九段，这也是王兴浩也为中国选手取得了今年中韩之战的开门红。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我们在刚才主要是回顾了一下国安的表现，然后在下一时段我们会重点关注 CBA 两支球队，他们的表现和出路都在哪儿。 北京农商银行黄金积存业务，黄金零存整取，智能积存稳步增金，既能提取金条，也能赎回变现。买黄金到北京农商银行，让您小投资实现大梦想。详询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数。今天白天北京以晴的天气为主，光照充足，预计最高气温4度，比较适宜安排户外活动，但夜间气温仍然较低，早晚出行应注意及时添衣保暖。另外天干物燥，还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在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40%。在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下班或者放学的时候的天气预报是晴，偏南风2-3级，-3度到-2度。今天天气较冷，登山气象指数是3，中午到下午比较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晒太阳指数是3，光照充足，比较适宜您户外活动晒太阳，但需注意防寒保暖。今天白天全市城区的供暖气象指数是3，天气干冷，应加大供暖量，确保室内的温度达标。北京体育广播祝您有美好的一天。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超情精彩生活尽在咪咕视频，英超西甲等五大联赛直播都能看，支持手机投屏，高清画质，更有热门影视剧，更多精彩尽在咪咕视频，发送咪咕视频到10086下载。一起向未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顺心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0天。 卖年货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关注可参与500元年货大礼包抽奖，每天限量领取50元优惠券，把健康美味一起打包回家， 超值价格买放心年货，详情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好的，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雄鸡唱晓，我是主持人咱。今天由梦莹姐姐和我一起啊。 嗯，大家好，我是梦莹 啊。一个全新的组合啊，为您带来全新的资讯和消息。来，第三时段，我们一起来进入赛场锐观察。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昨天上午呢 ，CBA 常规赛继续激战，其中北京首钢队105-76大胜了吉林，结束2连败。首钢全队5人得分上双，林书豪贡献了12分8助攻，而队长翟小川则是13分入账。吉林队外援琼斯则是9分4篮板4助攻，限制的不错啊。刘潇也为我们带来了点评，说首钢表现几乎是完美的，特别发挥了内线优势。 昨天首钢吉林的这场比赛啊，应该说是打得相当，可以说几乎完美的一场比赛，那么相当精彩啊，就是对首钢这边打自己打得相当精彩，当然吉林的表现不是特别好。那么以往我们对吉林队的印象呢，就是这个球队能够像巨人杀手一般，基本上就是说冠军亚军啊，这样这个级别的球队他都能赢啊，辽宁广东他没少赢过。但是今天为什么会这场球会输给首钢这么多啊？一方面首钢自己的策略做得非常到位啊，就是掐住吉林的这些外线点啊，让你琼斯愿意突就可以突，然后在你的内线就是大做文章。因为吉林队的内线配置几乎是可以说是联盟垫底的级别啊，就是人员少，而且没有那种特别优秀的内线。反而首钢这边呢，双塔啊，加上还有秋天啊这样的内线人员，一个是比对方多，再一个能力啊，内线的能力也比对方好很多。所以我们看到从先发到第一阵容到第二阵容，整个在内线上都会取得一定的优势。那么内线有了优势之后，那么你的外线自然机会就更多。而且今天这场球很奇怪的是，吉林队啊，在应该算是自己的主场啊，当然这个馆啊，这个五环体育馆，他们并没有拿它当过主场，所以说可能感觉并不是特别好，所以上半场三分球竟然一个都没命中，这也是吉林队就是输球的很大一个原因，因为外线手感冰冷啊，反而是首钢队呢，在这个外线投篮的感觉比较好。那命中率一直保持在50%左右，那相当不错。那么整场比赛呢，两套阵容运用的呢结合的也非常就是说巧妙啊，有的时候说二阵容多打一会儿，有时候一阵容上来取一些类似于像铺垫的作用一样啊。这个而且这场球呢，就是说一阵容当中我们都认为缺乏投手的时候，那么翟小川和林书豪啊两个人这个外线三分都打开了。那么二阵容这边呢，吉布森包括方硕包括王肖辉啊，这个周元熙啊，这也是集中了不少这种得分能力比较强的球员。所以两套阵容呢相对来说进攻能力是比较均衡的。那么对于吉林队来讲，他们想防这两套阵容其实挺难，而且呢他们自己的这个状态确实不好，那么琼斯也找不到感觉，外线的投手像姜伟泽啊，这也找不到什么感觉，所以说整场比赛一直被首钢队压制着。 CBA 再来看看北控的比赛啊，面对实力强劲的浙江，北控男篮的打的也是非常顽强，最终90-102还是输给了对手。我们来听听记者李维的报道。 连胜的浙江男篮，北京北控虽然拼尽了全力，但还是因为实力的差距90-102输给了对手，遭遇了 CBA 联赛的两连败。本场比赛开始之后，北控的外援兰兹伯格成为了球队的主攻点，王少杰也有着不错的发挥，而浙江队的进攻点更多，陆文博、刘泽一、吴前轮番得分，双方都发挥了不错的水平。北控首节过后20-24落后，第二节北控的大外援哈斯三次犯规被换下，浙江队也趁此拉开了分差，吴前和朱旭航的三分球让他们53-41领先。第三节北控队不甘落后，张帆先后投进了两记三分球，将分差迫近到四分，也打停了对手。但浙江队还是在实力上有着绝对的优势，王一博和吴前连续得分，让北控很难再追进分差，最终浙江队获得了胜利。赛后对于球队的拼劲，主教练马布里还是给予了肯定，但全场21次的失误仍旧是老问题。 Our guys, they came out, they played extremely hard. 这场比赛我们球员一上来，从比赛开始到最后都展现出来极强的那种拼劲和这种战斗的那种精神。对这一点，我对我们球员今天这场比赛的发挥还是很满意的。从一开始到最后吧，他们整场就是说在攻防两端这种拼劲，包括这种给对方这种身体强度，确实都是按照我们赛前这种动员，按照赛前的要求来一直来做。但是还是我们失误还是有些多，还是有些多，没有按照我们应该做的保护好球。 这场比赛面对强队，马布里进行了阵容的调整，派出了王俊杰、马勇、兰兹伯格、于昌栋和邹雨辰一个全新的首发阵容。对此老马解释说 I wanted to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as far as our defensive intensity. 这场比赛呢，我也是想去调整一下球队这个首发，来让我们的这个防守强度提升上来吧。因为今天换了这两个首发，王俊杰和马勇，他们两个在后防线上，他们最近这个防守的状态是很好的。所以说我希望通过他们这两个人在防守的压力来改变我们整个球队的这种防守的这种状态。 面对自己的老东家兰兹伯格，本场比赛得到21分，但也有6次失误。对于自己的表现，这位北控的新外援并不满意。 Turnovers is a big part of this game. They pressured us, and especially in key moments of the game, myself. 对我自己来讲的话，从数据这块，我这场比赛有6次失误，这对任何一名球员来讲，一场比赛都是不可接受的。但是总之呢，我还会继续去学习，继续去训练，争取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尽快去融入我们球队，给球队提供更大的一个帮助。 两连败之后，北控将在周四晚上7:35对阵四川。球队也需要用一场胜利来摆脱近期的颓势。 刘晓也点评说啊，北控还是失误过多，没能发挥内线优势。来听一听 北控和稠州的这场比赛啊，这个我是在台里面跟康乐一起转播了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北控最终还是很遗憾的输掉了，分差不是特别大啊，十几分，而且场面上看呢，北控也一直拼得很凶很努力。那为什么输呢？这其中第一个原因肯定还是他们的失误，全场比赛还是21次失误，仍然高于他们在此前的场均失误数啊，多出0.5个，上半场15个失误，那么落后了12分。那么整体上来讲，就是说失误送给对手的分数达到了30多分啊，将奔40分去了。那么这个就是说，你想赢球，其实就本身就比较难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北控对自己内线的利用不是特别的完美啊，4个本土内线加上哈斯，好像你打给谁都很难去解决问题啊。稍微好一点的是王少杰，整场比赛哈斯啊，包括于昌栋啊，包括这个邹雨辰啊，在内线都没有特别明显的优势啊，反而对方呢。倒是把这个利用一个比较奇怪的阵型啊，3个大个组成的小前锋、大前锋和中锋，这样变成了一个3大2小的一个阵容，倒是让这个北控队有点措手不及，做出很好的针对性的布置。 其实大家也看到了北控这场比赛的一些进步啊，就比如说我看到几位朋友的留言了，比如说这个骑着乌龟牵着毛驴去上班就说，秋天和小范都有进步啊，上篮中投罚篮 好了很多。然后这个灰太牛郎也说了，秋天进步很大。俏也说首发挺成功的，北控的年轻人勇于拼，体力充沛，这的确是年轻人最大的优势啊。但是年轻人肯定也有年轻人的劣势，这都是北控在接下来需要去总结的。那我们继续来看一看 CBA 昨天其他这几场比赛的情况，比如说山西队，哎，山西队昨天呢是通过加时，看来打的是很焦灼啊，130-123力克了天津队，迎来了他们的七连胜。山西球队里的这个葛昭宝昨天也是发�挥继续神勇，全场拿下了40分、8个篮板，还有像费尔德啊贡献了25分、9个篮板，还有18次助攻。天津队这边呢，田宇拿下了28分、4个篮板，伯顿得到26分、8个篮板，还有4次助攻。我刚才也看到咱们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就开始琢磨着我们接下来跟这个山西的这个比赛了。的确是，那面对强队的时候，看我就是给我们的这个考验肯定就更大了嘛啊。那当然还有昨天的其他几场比赛，比如说排名榜首的辽宁93-80战胜了深圳，取得了4连胜。那我们也继续来听一听刘潇和大家去分享关于深圳和这个辽宁这场比赛的感受。 本来应该有一场相对比较好的就或者说比较值得期待的比赛，那么就是深圳和辽宁，因为深圳这个赛季的成绩啊突飞猛进，排名靠前。但是很遗憾，在与山西队的比赛中呢，申子杰的手肘的韧带撕裂啊，那么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可能都不能打比赛，这也就造成深圳队的主力核心，他不光是内线核心，他是几乎是场上的灵魂人物一样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球员缺失了之后啊，整个深圳队就开始陷入一种不知道主心骨在哪儿的一种感觉，这种困境。我们看到整场比赛，辽宁队从始至终压制着这个深圳队。那么深圳队呢，当然这场他们可能也看清楚说自己的形势，也没有真想跟辽宁拼个你死我活，所以又启用了大量的年轻人，给予锻炼啊。当然辽宁没有说，因为你用年轻人我就打得松懈一点，或者我锻炼我的年轻人。还是先把局势稳定住了之后，才让一些这个替补球员登场。啊，辽宁队最后的结果是非常正常的，就是两方实力的啊，这最佳的体现。啊，那么深圳队这边在少了申子杰之后啊，这个整个的攻击进攻好像都显得比较凌乱，防守端的当然没有了申子杰，在篮板球和封盖这两项上也是受到很大的损失啊。那么这个另外他们的外援萨林杰啊，状态不佳啊，这个从来到回到深圳队到现在，几乎没有找到真正的比赛的感觉，甚至有时候你看他的数据都不像一个外援啊，所以说就是外界也在质疑说萨林杰到底行还是不行。其实萨林杰呢就有点像首刚林书豪这种情况，那么在第一次来到 CBA 的时候，那么真的是大杀四方啊，状态非常好。那么由于随着受伤，再到别的联赛，在其他国家联赛去打工，再回到 CBA， 那么整个的人的状态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萨林杰了。我们看到他无论是在这个跑动的这种感觉上，还是篮下的这种爆发呀，包括中远距离的投射，完全没有原来那个样子啊。所以说对深圳队呢自己也很苦恼。但是毕竟你现在在用它，就是这种情况呢，其实在有一些外援重新回到 CBA 的外援身上也有体现。但是说这个也是确实这两年因为一些疫情的原因或者其他原因，有些外援离开了再回来间隔的时间比较长，那么 CBA 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的，所以说他们回来以后也可能会不适应，所以表现得不好。其中包括也像北控的兰兹伯格这样的，上个赛季还在打，那么这个赛季来到北控之后也没有特别好的一个表现。 哎，同时呢还要跟大家说啊，还有龙狮是103-110负于四川，新疆是92-89这个击败了青岛。我们的今天呢也连线了这个主咖上麦的阶段啊，也再一次连线了宋翔，让他再来给我们讲一讲这 CBA 的北京双雄目前呢这个所处的境况是怎样的。那大家有什么想问的赶紧留言啊。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好的，连线宋翔哈，应该已经是在线上了。欢迎宋翔。 哎，主任好， 哎，您好啊，今天是我来和您去聊一聊。昨天，首先我们先说好事儿啊，先说这个开心的事儿，首钢大胜吉林。咱们从球员的角度说说吧，这个比赛整体很多嘉宾都分析了哈。咱们先说说林书豪，林书豪昨天12分8个助攻3个篮板啊，其实光从数据上看，看起来不是非常的突出，但是其实8次助攻是不是也算是盘活了全队的进攻？您昨天这个林书豪的表现如何看待呢？ 我觉得书豪呢表现呢，尤其是最近3场比赛，他的状态是在稳步提升的。虽然昨天的数据呢只有12分，但是呢他只打3节的时间就提前的这个下场，因为呢我们知道后边的2场硬仗，书豪要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所以呢亚尼斯呢给他更多时间去休息，调整。8次助攻这个呢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字，而且呢最近3场比赛，如果你看书豪的助攻的话，他的助攻次数分别是8次、5次跟8次，所以呢书豪的在助攻方面确实有他自己独特的价值。因为我们知道书豪呢虽然说他的状态跟他的这种身体的情况跟他2019至2020赛季的时候并不太一样，我觉得有些下降。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知道如何去尽快的调整自己。这种调整呢并不仅仅是比赛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状态，而是比赛的一个方式。书豪呢仍然会面对很多的对方的包夹，但是呢他会很好的分球，或者说在包夹的情况下如何去给队友创造机会。他的阅读比赛的能力，他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方式，我觉得在改变或者在调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成熟的运动员，他应对现在的情况做出了自我的调整跟改变。那书豪呢其实整体来看这3场比赛状态确实是在提升，尤其是上一轮的时候，其实打山西的时候是书豪的进攻你可以看到他非常的有侵略性，所以呢这几场比赛书豪呢状态是有所回升的。但是你也要看到书豪确实他的爆发力，他的身体的情况跟他第一次效力北京首钢队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或者这种区别还是比较大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看待书豪或者说对于书豪的一个预期，我觉得可能要发生一些调整。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北京首钢队在签约了书豪的情况下还续约了吉布森，并且还签下了布朗。所以这其中的原因我想可能听众朋友们大家都会了解，就是书豪现在他的整体的身体情况并不如之前，所以呢我们有一些其他的球员，其他的后卫外援需要顶上来，需要在一些时间跟书豪呢形成更多的这种时间的交替，从而我们保持场上的攻击力，或者说保持我们对于球队的贡献的持续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哎，明白了啊！昨天首钢是5人得分上双啊，这可以说是比较明显的团队篮球的效果了。团队篮球和进攻端的双塔组合这样的一个搭配是非常兼容的吗？还是说这是一次比较好的一次尝试？ 我觉得是比较兼容的，因为呢，你知道，首钢队自从亚尼斯入主之后呢。这4个赛季其实都是打团队篮球的。这个呢因为亚尼斯指导是一个典型的欧洲教练，那欧洲篮球呢强调整体性，强调团队性，亚尼斯指导也将这种执教的风格非常鲜明的或者说非常深入的注入到北京首钢队当中。双塔呢是这个赛季的时候使用非常频繁的一个战术的一个选择。两个球员我觉得融入或者说适应双塔战术比较快，而且呢在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之间的4天的这个间歇期的时候，北京首钢队他们练双塔的次数非常的多。那双塔呢已经成为或者说逐渐成为球队在接下来比赛的一个常规性的武器，这个我觉得可能很多的球迷可以从比赛当中看出一二。而双塔呢其实跟团队篮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匹配，因为呢要不断的传球，两个人之间以及两个人跟其他队友之间会需要有更强的化学反应或者更好的联系才能产生更强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比较 好的一个融合和配合。 哎，明白了啊，这是首钢的这个比赛打的这么一个总结。那我们来往后面看一下，本周首钢还有两场硬仗啊，所以说赢下吉林，大胜吉林，我觉得特别关键，就是至少在气势上起来了啊。周五对阵人员齐整的辽宁，周日对阵本赛季已经连输两场的广厦，这两场都是同强队的较量。您觉得首钢能否找回此前球队遇强则强这个铁血防守的这么一个精神呢？ 我觉得先说这两场硬仗，我觉得这两场硬仗呢，对于首钢队而言真的是一次非常这种具有真实意义的或者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强劲的挑战。因为到目前为止，其实首钢队在第二阶段面对强队的时候，他们的战绩呢虽然赢了两场球，但是其实并不是很好。为什么呢？虽然说我们也赢了辽宁队，但是当时辽宁队缺少了四大主力。那这次再次碰面的时候，辽宁队磨合以及他们的主要球员的状态都不错。这个时刻才是对于首钢队一次真正的检验。那首钢队是不是跟强队辽宁队这种联盟顶级的强队还能比如说持续的将比赛的悬念维持到最后，或者说最后的胜出？我觉得这个对于北京首钢队的意义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是检验他们真正意义上有双外援之后，他们的这种实力有多大的提升。并且呢，像是舒豪、伊布森这样的球员，在面对对方比如说郭艾伦、赵继伟、福格这样顶级球员的时候，他们的表现如何？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看点。那首钢队呢，其实包括后边的广厦队，其实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对方的后卫线比较强，或者说整体实力比较强，我们去如何做出自己的一个这个应对，这个非常重要。那当然说防守依然是北京首钢队的一个制胜的法宝，因为上一轮我们打吉林的时候就是防守制胜。我记得在赛前连线的时候也说，防吉林我们有心得，无论是防琼斯还是防他们的内线，还有整体防守都有比较好的经验。也是最后通过比赛啊反映出我们这方面的一个特质，所以我们想赢球啊，必须要防守制胜啊，尽量的或者说在这个一定的范围内，我们要拖慢比赛节奏，并不是说我们不要打反击，这个并不冲突，而是说我们要打反击的成功率，或者说在攻跟防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这个才是就是最为重要的。 嗯，明白了。那我们也再聊两分钟，这个北控。昨天是北控是六人得分上双啊，这个数据比北京首钢好，但是确实输球了，输给了浙江队。那北控到底现在是怎么回事？有球迷也说是缺少核心控卫啊，现在是北控的失误是很多的，罚球率命中率是很低的，防守端也做得不好。北控到底该怎么办？ 其实北控失误多呢，这个问题呢其实是贯穿第一个阶段跟第二个阶段的，到目前为止都是一个问题。其实北控队想很多办法，我曾经跟北控的几个球员聊到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你们，或者你们作为球员而言，为什么会觉得或者说这个出现这么多失误的原因在哪些方面？第一呢，他们认为就是我们知道北控队在之前的几个赛季的时候更多的掌控球权，梳理进攻，组织进攻更多是交给外援来承担。那现在呢，我们的这种任务呢要交给廖三宁、王俊杰、包括张帆这样的球员去完成，这个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新的挑战。那像是王俊杰，像是廖三宁这样的球员，一个打过一个赛季的 CBA， 一个是菜鸟赛季，他们非常的在这方面缺少经验。我们知道啊，一个球员位置球员后卫是需要特别多的年限，就是在锋线跟中锋这个位置上是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培养出一个成熟的后卫，所以对于北控队的后卫线其实是比较单薄的。那他们出现失误多，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些观点可能是说我们缺少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后卫外援，来组织或者说盘活球队。我觉得这个观点看似这个成立，但是如果你细想的话，一个没有加入过 CBA 或者是没有在北控队打过球的一个后卫外援来到之后， 他需要做的事情，他需要了解的事情，他需要融入的时间非常多。 嗯， 这种的时间成本，这种代价，其实给北控队的容错率非常的低，所以也未见得就是像这么直接的说，我引入一个后卫外援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兰兹伯格来到北控队之后，他的一些表现的一些起伏跟挣扎。所以我们知道兰兹伯格在上个赛季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超强的得分手，但是在这个赛季来到北控队之后，你可以看到他的得分能力并不是那么强了，并且多次的时候他给他单打机会的时候，他也并不能完成最后的终结。为什么？就是因为一个融入的时间，一个磨合的过程是需要一些时间跟积累的，所以并不是说像球迷或者说一些观点是那么简单的就去能完成的。嗯， 明白了啊，那也是谢谢宋翔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当的点评，我们明天后天再见。 再见。 也是给我们解读了一下 CBA 北京双雄这个目前的情况。还是有很多的人说这个北控要不是老马啊，那关注度会下降很多的。然后1908也说一场比赛将近30次失误，那还打个什么呀。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说首钢之前缺中锋，现在有双塔也没发挥巨大威力啊，现在又觉得缺大前锋了。哎，以前是魔王啊，后来边快打，现在不平衡啊。这个不管怎么样啊，这两支球队还在不断的更新进步当中，就像宋翔说的，我们有问题要解决，但是值得期待。我们来进行今天的下一阶段啊，一起来看看体坛热搜榜。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这个体坛热搜榜啊，我们要先来关注的消息还是跟冬奥会有关的，因为今天呢是冬奥会倒计时的30天了。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中国代表团已经在7个大项、15个分项、93个小项上实施的入围，获得了173个冬奥会参赛席位，参赛运动员呢已经达到了161人次。这当然并非是我们最终参加冬奥会的一个运动员的数字，中国冰雪健儿呢也将会在最后的窗口期力争获得更多小项的参赛资格。 是的啊，这是其中一项热搜啊。我们国安的球员李磊因为要去欧洲踢球了，也是冲上了热搜。最近呢，李磊乘飞机前往瑞士，开启了留洋生涯。在机场，他也是现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表示，希望可以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这也不是什么正规的发布会啊，就是真正的李磊在机场，就是聊啊，表达自己的心声。我们来听两句。 要起飞了嘛，所以我想，这段旅程可能对我来说比较特殊吧。当我可能踏上飞机的那一刻，可能确实也代表了整个中国可能出去到欧洲去征战嘛，所以我也想在欧洲赛场上能证明自己吧，不比别人差吧。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综合方面的消息哈。平谷区综合素质教育课程进入校园实施阶段。日前，平谷区推行的综合素质教育课程试点项目进入校园实施阶段，推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来听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以前都是在班级里上课的时间会偏多一些，现在是去室外的活动会更加多，能让我们多看一看外面的天空，多看看绿色。 孙诺一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平谷分校的学生，他所说到的体育课的变化，就是平谷区正在推行的综合素质教育课程试点项目。目前这一项目已正式进入到校园科学实施阶段。去年12月中旬，综合素质教育课程团队教师对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平谷分校的167名学生进行了体质测评、体能测试、心理测试、营养测试和脊柱侧弯筛查评估工作。根据体测报告，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体能训练、心理辅导和食欲课程的制定。项目负责人、原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夏叶介绍， 我们先是用了一周的时间进行了评估和测评，然后再有4周的时间进行了系统性的训练，每周会进行至少3次的一个体能的训练，然后2周1次做食欲的训练和这个心理的训练，这个脊柱操的训练我们会放到这个最后2周，让孩子们教会孩子们 做脊柱健身操，然后呢通过一个比较好的每天的一个训练调整他的脊柱健康的问题。 多种形式的课程设置让学生有了更强的新鲜感和积极性。学生赵硕宁就说， 现在不仅变多了，而且还变丰富了，就特别的开心。 平谷区体育局副局长安成宝介绍，综合素质教育课程试点项目是由平谷区体育局教委和卫健委联合推行的。 根据学校的需求，我们要从卫生院吧聘了一名这个营养学的专家，要给孩子们普及营养健康方面的知识，让孩子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健康的心理，还有一个健康的社会状态。 这是综合方面的消息哈，我们下一时段继续来聊。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的，北京时间的8:31，来到了今天的雄鸡唱晓的第四时段啊，依旧是子昂和梦莹姐为您带来。我们这个组合啊也比较新颖。 对，刚才有人说我们叫孟子组合，听着瞬间觉得我们好像知识渊博啊，有点愧不敢当。 是的，6645这一看就是老粉丝了哈，说梦莹回归雄鸡节目了，欢迎啊。师姐师妹都离开了， 还有我就在这儿驻扎在这里。 是。也有的时候也并不是说只是短暂啊，并不是长离，这个大家也不用着急。 对， 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足球方面的消息。巴萨主席拉波尔塔新冠阳性，未来两场比赛不会随队。这个拉波尔塔天天有新闻啊，结果这个新闻没想到是阳性。拉波尔塔已经开始隔离，接下来两场比赛，巴萨在国王杯中对阵利纳雷斯，随后在联赛中对阵格拉纳达。目前巴萨也确实是队内多人受到新冠的影响。 对，接下来关注的依然都是跟这个新冠疫情有关系啊。在法甲当中呢，听到这个巴黎圣日耳曼的官方也确认了他们的门将唐纳鲁马感染了新冠，目前已经接受隔离。此外呢，先前被确认感染新冠的这个贝尔纳特，目前检测结果已经转阴了，所以他明天呢就会正常参加球队的训练了。 是的，德甲，这就现在啊，整个的这个国际足球方面，就是放眼望去都是 新冠， 对，阳性，怎么办呢？拜仁也发布公告了，萨内、于帕梅卡诺这两名球员感染新冠，目前球员的状态良好，接受隔离。卢卡斯·埃尔南德斯与年祖·夸西昨天也是确认感染了新冠，加上诺伊尔、托利索、科芒、理查兹，拜仁队内共有8人感染新冠未愈。这是新冠方面的消息哈。就国际足球现在坚持不停摆啊，然后但是呢，隔离的球员是越来越多， 对， 此起彼伏，也只能说希望啊，这个疫情能好起来吧。西甲知名的经纪人啊说，这个冬窗皇马就想签姆巴佩，那不是马上了吗？姆巴佩与巴黎圣日耳曼的合同仅剩半年，预计很难完成续约。此前姆巴佩曾对外表示，自己剩下的6个月会专注于巴黎圣日耳曼的比赛，不会提前离队。不过知名经纪人布兰奇尼日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皇马现在就想要姆巴佩啊，希望出价5000万欧在冬窗签下他。也不知道这件事会发展成什么样， 就终于不是一个新冠的事了吧。但这事儿其实感觉也不是那么的靠谱，反正就是得等信儿。 是 啊， 就是关键是说之前啊，皇马还这个姆巴佩这个离队还剩1年的时候啊，就砸过1亿多，想要去跟巴黎买这个姆巴佩啊。巴黎给的态度很明显，我压根儿不想让姆巴佩走啊，要不是球员死命不跟我续约，我绝对不放。现在你想拿钱砸我，你去看看巴萨，你敢拿钱砸我啊？所以说这个姆巴佩啊，去皇马又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小球王也说嘛，这新冠对于欧洲球员来说，感觉就像他们得了一次重感冒似的啊。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吧。 今天我们的两个互动话题啊，一个是说首钢赢了，北控输球了，那 CBA 京城双雄如何能快速提升？大家给出了很多很多的建议哈。 嗯， 这个尤其是说北控这样的，说北控缺人啊，缺后卫。当然，刚才宋翔也讲了，说这个缺后卫不一定啊，但是干买一个后卫不能解决问题。 嗯 啊，还有很多多方面的这个方向需要注意吧。 对， 首钢大胜了吉林，这是给我们接下来两场硬仗啊，也是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大家觉得啊，接下来这个首钢从这场比赛表现出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来看，接下来怎么样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刘潇为我们带来的看法，就是首钢接下来如何。 那如果说我们给首钢队这场比赛挑一些毛病的话，我觉得这个并不算是毛病啊，可能确实还是这个第一阵容的人员搭配问题啊。那么今天确实是这场比赛确实是翟小川和这个李书豪都投出来了。那么但大多数的比赛之前的比赛啊，两个人好像在三分线外的手感很一般，那是不是说可以考虑搭配一个投手上来，哪怕把翟小川换成雷蒙可能相对都好一些。当然这是面对其他球队的时候可能需要做的调整，但是今天这场球，单就这场球而言，整个首钢队打得相当漂亮。我们看从数据上看，各个数据都各项数据都压着对手，那么12个人上场啊都有得分啊，只有一个人没抢到篮板啊，只有2个人没有助攻，那这样的一个全面全队的都有发挥的表现，那不赢球也就说不过去了。啊，所以说吉林这边呢，就是也是被首钢队抓住了他们的命脉，就是，让你打得很不舒服，无论是内还是外都打得很难受。你想冲击打反击也没什么机会，因为篮板球控制的首钢队控制得很好，所以这场球呢是首钢在这个赛季以来，整个这个赛季几乎可以说打得就是最清晰啊，条理最好，而且也是最完美的一场比赛。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在后面的比赛中继续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这是对首钢的一个期待啊。大家因为首钢赢球了嘛，所以说大家好像对首钢挺放心的啊，更多的还在讨论北控到底怎么办。 对，谁输操心谁呗，一般我们都是这种状态啊。 是，刚才灰太牛郎也说，篮下攻击方面小川还是没有显示出来，这也不可能场场完美发挥哈。只要说发挥，大家都发挥一部分的时候，因为发挥一部分才是运动员的常态啊。 尤其是集体型项目啊， 对， 你不能一人单打独斗嘛。 是的，而且不可能每个人每一场都是100%那个拉满的状态啊，那是超人啊。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希望大家正好是都能发挥80%的时候，每个人的80%凑到一块儿，有这个。 那就是百分之多少了？你算得过来吗？ 得0.8+0.8大于1.6的效果。 何不说1+1=2呢？ 确实是这么个意思哈。这个首钢说，周发皮说，首钢得学学体育广播。目前看体育广播的重建还是不错，咱听说重建了。 我们一直都有新鲜血液的加入，对。 啊，这是就是说更新啊，这没重建啊。也有说早上好像感冒了。天冷多穿衣啊！您千万别看我在直播间穿半袖，觉得我是在这儿干嘛呢？这确实直播间挺热的。 他这倒也不算是感冒，应该是长期的一个慢性咽炎。 咽炎加鼻炎。 对、 啊、 对， 确实，没事，谢谢大家的关心哈。 嗯，宋彦军也说到了，说他觉得首钢现在缺少一个串联球队的，然后北控感觉缺的太多了。然后，我看到这个灰太牛郎也说到了，就是书豪的这个价值了，就是觉得他不是那种单打独斗型的，那他的价值在于对队伍的梳理，让整个队伍能够更好的运转起来， 是 防守的效率提升了，双塔的作用更大了。那这个吉布森呢，正好是互补，所以是各有各的价值。 是啊，任某行说，关键是成绩，如果北控连续3年夺冠，那肯定关注度就上来了啊。确实您这么说也有道理，但是冠军只有一个，20支球队的，对吧？关注度还是靠我们球迷的热爱哈。我们也是听听刘潇啊，他也是对这个北控有了一些寄托，说北控的下半场进攻选择确实有问题，全队还是要弥补短板。 那么整场比赛呢，其实双方都在试图把这个节奏拉到自己的身边，拉到自己这边。北控也急于把这个比赛节奏控制好，但是呢，失误过多之后啊，在下半场虽然下半场非常控制的不错啊，整个下半场才6次失误，但是呢，你的这个进攻端的一些选择性这个不合理，造成了进攻这个误攻比较多。 而潮州队呢却越打呢越有自信，或者越打越自如。到下半场以后，他们逐渐的像无钱啊，在上半场都没什么机会的这种情况下，逐渐都找到了感觉，这样呢这个把这个比赛呢一步步的这个拉到他们那边，胜利的这个感觉拿到他们那边。那么潮州队的快其实被北控队限制的不错，但是北控队的自己的打要打的东西啊也被潮州队限制住了，也没打出完全打出来。内线争夺方面，就是由于有于家豪的存在，那么其实哈斯在内线也没有占到太多的便宜，所以整个的这个内外线对于北控来讲都打不开啊。同时还是老毛病，罚篮命中率不高啊，然后失误多，那么这些都是北控队输球的因素。但是好的一点是整场比赛拼劲儿还是很足的，没有说落后多了，落后十几分以后就开始松懈或者说放弃的感觉，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北控队仍然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失误和罚篮的这种命中率低下的问题的时候，那么后面的比赛它会越来越难打。所以对于北控队来讲，就是你每一次打完比赛，第二天的这种调整时间，你都要去尽快的去解决这些失误的问题，去解决罚篮不准的问题。有些球其实你是实力去赢对手，或者甚至可以拼一下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些细节没有处理好，失误太多，罚篮不进，那么导致最后你连拼的机会可能都没有。所以对北控队来讲，现在想要进入季后赛，这些问题不解决确实非常非常的难。 哎，这是刘潇给我们的建议哈。还有很多的听众在互动说，比赛是训练的反应，这是真理。那确实，看看马布里啊，确实他也是一个需要更多经验的教练。年轻的教练永远都需要时间去沉淀。那我觉得还是我们要更宽容，更期待一些，抱有一颗期待和宽容的心吧。 塞翁 boy 说了，首钢要用好内线和外线的配合，每场都要像打吉林这样啊，都要把状态发挥出来，对强队的胜利才是检验自己能力的时刻。北控没有稳定性，当领先对手的时候呢，一旦对方变阵了，就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改变自己，所以输球呢倒也能理解。但是最终呢，他是希望我们的两支队伍都能够进到八强嘛，啊，这是我们对于咱们北京球队最大的期待。 是的，用户继续，我要说，国安新人要接上班啊，还得2到3赛季看主教练如何使用了。确实，这个随着整个的中超变成了一个无超级外援的时代，那国安肯定也要进入一个无超级外援的时代啊。我们总说平凡是常态，但是呢，作为一支球队，作为竞技体育的一支队伍，绝对不能甘于平凡啊！我们可以接受一个平凡的结果，但是我们不能接受一个平凡的态度。所以说国安肯定还是要继续去力争上游。赵宇也跟我们来到这个连线当中啊，跟我们去说了一下，说国安也要告别超外时代了，未雨绸缪，要确定啊未来的发展方向。一起听一下。 我觉得国安队这赛季算是正常吧，在这种整体的足球环境都不是很好，俱乐部都存在欠薪的情况下，国安队也是努力尽可能的在联赛当中做好自己。随着金敏哉、比埃拉、奥古斯托、巴坎布的离开，国安队确实是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接下来如何发展，其实对于球队和俱乐部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代的结束，可能这是正常的足球规律，但是如果说你没有想好自己怎么发展，那未来下一年会比今年会更难一些，真的是非常的关键。其实有的时候在越是困难的情况下，越应该想明白自己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 这是对于国安的一些看法哈，还是大家肯定也是非常的关心，就是说国安在下个赛季到底会有一样什么样的期待包括会不会有内援呢，会不会有新的外援呢？这个咱们也是等看看明天能不能再让其他的嘉宾然后再讲一讲。 当然我看到啊，孙东玲就说了，国安小将在场上有冲劲儿，有拼搏，经历亚冠出征和再多一些这个场上的磨练，相信咱们国安的这些小将他们也会更珍惜上场的机会，提高信心，说你们是国安队发展的希望， 那希望国安在下个赛季啊，就是场上这些新面貌的新亮点，能够让我们大家一起有更多的新期待，也期待着我们国安啊早日刮起青春风暴。青春风暴这几个字儿，我刚才已经在好几个朋友的这个信息当中看到了，对于我们国安的这种就是期待啊，有这个未来青春风暴的一阵刮起。 是的，嗯，不管怎么样，还是那句话啊，要心怀期待。明年呢，这个肯定下个赛季啊，不是说明年，今年还刚来刚开始，下个赛季啊，李磊肯定是不在咱们这儿踢球了啊。这个我看贾观，我觉得还挺感慨的啊。他把这个龙井的一段说唱歌词儿《归》啊，应该是这个、我也挺喜欢这首歌的啊。说兄弟，你的兄弟在这里，不管什么时候回来，哥几个等你。这还是配上了李磊在机场接受采访的时候这个照片，确实，嗯，希望李磊在国外能够好好踢，好好过。如果说想回来的话，随时啊，希望还能回咱这儿来。 嗯 嗯， 对，这个一览众山小还说呢，光看阮其龙还有谢龙飞这发型啊，感觉有点80年代的感觉。之后就有朋友就说了，我们这是年轻小将要刮起复古风。然后啊，这个骑着乌龟牵着毛驴去上班也说，明年国安就是青春，这个青春风暴嘛啊。 是。 另外王宁还说到这个我们排名第五的这个成绩啊，这个赛季他感觉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奥古和比埃拉的离开，没有了核心进攻，就缺少了支点。那席尔瓦呢也跟我们没有产生很好的化学反应，说希望咱们在下个赛季还能够引援找到像奥古、巴塔拉这种类型的小快灵风格的球员。 是，希望吧。 嗯， 这个反正今天我们总结了中超嘛，这不是一结束就开始，紧接着就大家总会望着下赛季去了。 嗯， 慢慢的咱们都会有各种消息的。甭着急。用户6306说小软不软，发型也复古，80年代的摇滚青年的形象。嗯，确实这个发型还是挺有风格，挺有调子的。 对， 嗯， 任我行就说嘛，国安这几个小将踢的都不错，但最突出的他印象中啊是38号狮子头 啊。哎，不就是对吧。这发型确实 对。 咱们国安现在啊真的是发型有个性的，这球踢的也确实不错啊。张怡宁，大家一开始总说哎这大油头啊太有个性了啊，现在确实实力也是能看到，能踢出来了。还是要强调，我之前在节目里好多次说过，张怡宁刚来中超的时候，在国外踢球的时候，我觉得他要来了中超绝对是独一档的存在啊，至少说在国内球员前锋里面，年轻前锋里面肯定是独一档的存在。现在我觉得越来越接近了哈。 嗯， 赵玉也说了，张玉宁有可能会迎来留洋的机会啊，高天意、梁绍文等国安小将也可以期待，我们一起来听听。 除了曹永静之外，我觉得张玉宁包括高天意啊，等等吧，这些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球员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高天意也将入选新一期的国家队集训名单。张玉宁的状态一直很稳定，我觉得他，又将迎来一个留洋的很关键的时刻。其实现在张玉宁的状态要比他刚回来的时候好了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希望他能够走出去闯一闯，能够实现自己过去没有实现、没有完成的那个留洋的梦想吧。像阮其龙啊，包括其他一些这些年轻球员梁绍文等等都表现得很不错，他们需要在这个时候更好的发挥，更好的表现自己，然后将来看看能不能在球队当中获得更多的比赛的机会。我觉得国安队未来一定要用好自己这些年轻球员，比如说阮其龙、乃比江、梁绍文、谢龙飞等等这些人吧。虽然说这些名字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多少有一些陌生，这也就证明他们其实过去比赛机会并不多，他们需要用更多更好的表现来让外界记住自己的名字，这才是最关键的。可能在这种目前整体的经济状况不是很理想的情况下，你要想在转会市场上有大手笔大动作确实比较难，那你只能是用好自己现有的这些球员。说实话，这些青训出来的球员真正能够用上的可以挑大梁的并不多，所以说能够涌现出这几个，你就要尽可能的挖掘他们的这种价值，挖掘他们的潜力，然后为球队去更好的做贡献吧。既然转会市场我们没法买到更多更好更合适的人，那么只能是内部去挖掘，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吝惜 给年轻球员锻炼的机会。我相信随着比赛机会的增加，他们也会越来越好。有的时候比赛和这种自信心都是一点点累积出来的，而不是说你到了之后就立刻能够成功，那样就是天才。而现在中国足球真的没有这样的天才，这是让我们觉得很遗憾，只能是通过经验和比赛的累积来让自己不断的去成长，然后一点点做得更好吧。 嗯，确实啊，我们的很多的年轻的球员还是未来可期的。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讨论阮齐龙啊，这是这两场比赛给我们的一个发掘出来的惊喜。 对，而且就说起阮齐龙，我觉得特别逗，大家就也发掘出为什么小阮的这个发型是这样的，因为他的偶像是这样的，所以他的发型是这样的，所以他的偶像到底是谁呢？ 是普约尔，绝了。 所以就能理解为什么小阮的发型也是一爆炸头了啊。 是的。不过确实虽然说位置不一样吧，但是这还是风格啊，当然体型感觉也不太一样啊，普约尔那么敦实啊。 对啊，那我们还得练呢，我们小阮才多大呀， 是啊，还是属于一个小孩的体格呢。 嗯，对。 地铁一号线说阮齐龙当队长的苗子，哇，想得够远的。 XXL 童话说给小将多些机会，多打2-3个赛季，多交点学费没什么，相信年轻就一定有未来。的确，这个球队他需要一个这个新鲜血液的加入，那就需要给新鲜血液一些时间嘛。啊， 是的。梁少文也不错，这6645说的，有后卫气质，具备超过这个年龄的稳重。哎，有的时候足球运动员这一点很关键啊。 嗯， 就是你看姆巴佩21、22岁踢球的时候，人们就觉得这像一个30岁的老成的球员啊，就处理得非常的冷静。 嗯。大辉698说一个时代一定会结束的，就像当年的三杆洋枪，哇，真的是一个时代啊。那说期待国安明天会更好。 哎，弟弟一号你就说了阮齐龙挺帅啊，这发型这事儿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球员在场上他的确是需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就像刚才你提到 的张玉宁的这种油光锃亮的这个发型， 哎， 那我们只要一想起张玉宁，脑海当中肯定就会立刻浮现到他的这个形象。然后像小阮的话，那大家现在已经都亲切的管他叫狮子头或者爆炸头了，这就已经代表他的一个个人的形象了。 是的， 当然这个球员他在场上的表现要是很好的话，那我们的确是会对他的印象更加深刻嘛。啊， 没错。冬天的云说，我在这几个年轻球员身上看到了陶伟、龙队他们刚进队时的影子，希望这哥几个像前辈老大哥一样能够早日接班啊，不要高光一两场就沉沦，一起期待。 嗯，对。刚才我们提到咱们这个冬奥会的时候啊，我们这位叫陈伟 2S 的朋友就说了，雪车双人啊，平昌的时候我们是第26名，北京期待我们最好能够进前10，而且他说我们中国有2对选手在这个项目上，看来这位朋友对于我们雪车这个项目还是蛮关注的啊。 对，挺了解的。 是的，的确冬奥的一些项目对于大家来说可能之前并不是非常的熟悉，那通过我们这一届冬奥会，也通过我在这儿给我自己打个广告，就是我们雄鸡畅晓结束之后的这个9:05开始的1025冬生活，在今年的1月份啊，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冬奥观赛指南， 嗯， 就是把我们冬奥会这7个大项、15个分项的这些小项都给大家去介绍到了，也可以说是帮助朋友们去更好的观看我们接下来的冬奥会的比赛嘛。 是，咱之前互动话题一说到冬奥，您怎么看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说，哎，这个不没法看，看不懂，那您就得多关注了， 啊， 对吧？我们呢？也不是光到时候给您干转播，这已经给您开始铺垫了。 对， 就怕您到时候看不懂。 就是，考试的知识先提前的， 对， 就是预习一下，然后等考的时候你好歹知道，哎，今儿考的是什么。当然我们这冬奥会不叫考试，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去欣赏我们的这些冬奥项目嘛。 是的啊，所以说也是大家多多关注我们推出的包括1025冬生活在内的各个啊，为这个冬奥会来进行预热的节目。也有身体力行参与到这个冰雪运动当中的陈伟说，去崇礼前换了电瓶玻璃水，加了防冻液，换俩前胎，嚯，这去趟崇礼滑雪这快换半辆车了啊。 发动机没修一修，这汽车就是得开哈、啊，一年没两万公里怎样怎样啊？这个，去崇礼我也有过一些之前的经验， 嗯、 就是说，如果说我记得是有开电车去的， 哇， 某品牌电车、 嗯、 啊，某国外品牌电车。冻没电了， 你直接报他身份证号得了。 啊，这个冻没电了，这个挺尴尬的哈、啊。 嗯 嗯，所以说还是天冷的时候哈、啊，大家还是如果说想去参与冰雪运动的话，要提前做好功课， 而且要给我们的这个就是各种工具吧做好保养，因为我们也知道冰雪运动很多的项目就它都是自备工具的嘛啊， 嗯、 所以这点大家要注意一下。 是的。还有很多的互动的听众朋友，在讨论，主要还是讨论这个首钢，教练的问题。哈哈，这个还是那句话，我反正觉得啊，就是一个年轻的教练就必须是有一个过渡的过程，不在这屋学，就在那屋学，学好了那就出得来，对吧？这大家还是在疯狂讨论这个老马和北控的问题啊，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支持老马的，就是觉得毕竟这是大家都这么喜欢的一位球员，然后成为了我们的这个教练啊，也是北京的球队的教练，还是希望他能够打出来。当然现在呢，确实老马我们客观的说，在做教练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啊，这个球队的成绩也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有的比赛打得好，有的比赛打得不够好，但是这不就是一支年轻的球队加一个年轻的教练必须要经历的嘛，这大家也都是经历过很多类似的人生吧，都要经历很多类似的阶段吧。 就是大家对于老马的这个情节特别能理解，因为的确是他当时带领着我们首钢队啊，获得了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我们当时都管咱们首钢的这个比赛是，就是我们当时那种状态是首钢王朝嘛啊。 嗯。 所以对他的这种情节，我觉得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是老马现在呢，他是作为一个教练员在引领着这个北控去打球的话，那在教练员这个岗位上，其实老马也是一个新兵。我们对于他的这种理解也好，或者说是认可，又或者说是带来的一些质疑，我觉得对于老马来说，其实都是好事情。 是的、 啊、就像这是让一个人成长过程当中必须要经历的东西。 嗯 所以接下来呢，这个我们大家在咱们家里，这个就是我们雄鸡畅想的大家庭当中去发表我们各自的看法，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挺好的，但是最终我们的确是得看这个球队高层他们是怎么去想的，怎么去决定的嘛啊。但是大家发就是去畅谈自己的这个想法，我觉得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嘛啊、 嗯、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去多多交流各自不同的看法。 没错，而且呢我们各个球迷的成长路程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这俏就是说啊，说她是因为是一个女球迷嘛，可能女孩子在之前可能更喜欢非体育类的一些内容啊、 嗯、 然后她说我之前是不看篮球的啊，都不认识老马这人，然后认识老马了喜欢篮球了。 你看这就是因为受到老马的影响爱上了篮球，而且你说的是俏对不对，他我觉得真的就是老马，可以叫老马的死忠粉啊， 人迷铁粉啊。 对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无论是一支优秀的球队也好，一个优秀的球员也好，他能让更多的群众去喜欢上这项运动，了解这项运动，了解这个球队，喜欢这个球队，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事儿然后带动了这个接下来的喜爱啊，那应该也是没问题啊。嗯，然后看看、啊、还有很多的说 The Three 也说根正苗红软气龙，嚯，这是、这小孩是软气龙吗？ 就小时候 怎么翻出来的？ 小软也留过寸头哈、啊 嗯， 就是现在看惯了小软的这个爆炸头之后，就发觉哎，这个小寸头有点不认识了。 嗯， 不过还有一些朋友也在关注咱们中超国安这边情况嘛啊 ，Mr. Suprex 就说，如果中超前四没有退出亚冠的，我们国安还替补吗？ 嗯，是，1908，也是一直在问这个其他的这个主持人慧凡啊，这个凡人啊，这个慧凡姐，这个大家别乱猜好吧，这子昂说这么说慧凡会回来的，慧凡也没说走啊对啊 再看一下心态平和，他说中超可算是结束了。 嗯， 就像刚才我们这几位嘉宾说到嘛，就感觉这个中超赛季命苦，他说希望2022吧、 嗯、 我都要求不高啊，就回归自然回归平常就行。 嗯， 可是闲人北三也说了，疫情不消停啊，真的一切我们都不好说。 是的， 哎，不管怎么样啊，还是说这北京的几支球队，无论是什么运动项目吧，足篮排、大球、小球啊，只要是咱们的球队，咱们都肯定是支持的啊，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心态。今天呢也是跟大家互动了很多啊，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梦莹和子昂的组合到这里呢就要 先和大家暂时告别、啊、 是的、啊、 保不准哪天我们俩又搭上了， 对，大概率还会有的、啊、嗯，好了，那今天的雄鸡唱晓就到这儿了，一会儿呢还是1025动生活， 嗯、 啊、我们一会儿再见。 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一千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